为朝鲜人民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，14号在波兰华沙举行了声援集会。另外，在声援朝鲜人民月之际，奥地利上奥地利州青年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小组15号举行了讲演会和电影欣赏会。